轻轻的湖水，哎耶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，哎耶，奔驰的骏马。洁白的羊群，还有你姑娘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，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清的湖水，哎呀呀，绿绿的草原，这是我的家，哎呀呀，我爱你。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，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 都曾体会，喊一声爱情你累不累，为何真心总是化成灰，想轰轰烈烈的爱一回，痴情总是换伤悲，喊一声爱情你美不美，为何总是爱到无路退，只留给我伤痕累累。